这是庄士光老师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 唐诗三百首卷三第167首诗《春宫怨》，杜荀鹤。 春宫怨，杜荀鹤。竹皮香关落，玉妆临京阳。声音不在貌，刀枪人未央。红罗鸟声吹，玉歌花影中。凉凉月客里，相依采芙蓉。 晚。LibriVox 录音是公众所有的。